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和工程师有效沟通。工程师和产品经理之间的恩怨情仇，一直是科技圈茶余饭后久盛不衰的一个话题。产品狗摧残码农的故事，或者工程师吐槽产品经理什么也不懂，只会乱提需求的段子屡见不鲜。那么，产品经理和工程师到底能不能和谐共处，成为一个战线上的好伙伴？其实，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不仅能和工程师有效合作，甚至可以让工程师觉得跟定了你，没你不行。在硅谷，我们常说一个顶尖的产品经理每次跳槽都能拉走一堆优秀的工程师。究其原因，一是这样的产品经理确实不多见，二是遇到一个好的产品经理，工程师可以把更多精力花在他们感兴趣的、有巨大影响力的方面，可以更有效率地做出优秀的产品。在硅谷的很多顶尖科技公司都是工程师导向的文化，也就要求产品经理不能像监工一样告诉工程师应该做什么。如果产品经理对工程师指手画脚，那工程师会顿时失去工作的兴趣，吵着嚷着要换组换产品经理。但是一个真正优秀的产品经理能够让工程师兴奋起来，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产品开发当中。而这种热情一旦被激发出来，产品经理就再也不用担心工程师会拖延工期、消极怠工，相反，工程师甚至会比你更积极。那怎么才能激发工程师的能动性呢？我至少和百位不同背景、不同资历的工程师工作过，在无数次踩坑后，我总结了下面的这些建议。第一，作为产品经理，你应该知道这个工程师在乎的是什么。他是一个刚毕业不久、满腔热情、想赶快升职加薪的工程师，还是一个想解决最高难度的技术问题，哪怕产品没人用，只要解决的问题难度足够高就高兴的工程师，还是一个满肚子主意、极其讨厌产品经理告诉他该做什么的点子大王，还是一个有些害羞、很多想法都憋在心里，但其实特别希望自己有存在感的人。知道了他在乎什么，你才能知道怎么激发他的能动性，以及该让什么人做什么样的项目。想升职的工程师肯定喜欢做老板能看得见的项目，哪怕这些项目没有多高的难度，帮助这些工程师在老板面前出出风头，他们肯定对你死心塌地。技术宅，那你就给他们强调一下，这个项目的哪些技术问题是其他工程师想想就头疼，根本解决不了的，满足他们的虚荣心。点子大王，那就找机会表扬他的点子又多又好。就算这个想法是你先想出来的，你也可以在和他交流时循循善诱，引导他说出你的想法，然后赞叹他的想法真厉害。比如，如果你认为应该在视频平台上做一个让用户发弹幕的功能，不要直接和点子大王说你负责做弹幕，而是要从问题出发。你可以说，我们的视频互动性太差，用户都不喜欢发评论，然后引导他说出做弹幕的主意。至于害羞的工程师，你可以在开会的时候可以给他们表达自己的机会，他们绝对对你感激涕零，期待和你继续合作。知道工程师要什么，想办法在现有的项目里给他们相应的机会，会让你们之间的合作事半功倍。至于怎么知道工程师要什么，你不如和他约个时间，喝杯咖啡，私聊一下，了解他的个人情况。你甚至可以直接问他，你是如何决定自己做的事情有没有价值的，你在乎的是什么。第二，产品经理应该知道怎么和工程师沟通最有效率。很多工程师最讨厌的就是开会，因为30分钟的会议打断了他们的思考时间，拖慢了他们写代码的进度。所以作为产品经理，虽然你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开会上，但是要考虑一下这个会到底有没有必要让工程师参加，可不可以安排到这个工程师其他会议之前或者之后的时间，这样尽量少打断他们的思考，以便于他们有效率的编程。你还需要思考，除了开会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以高效做决定的方式，比如发个邮件。第三，产品经理要弄清楚什么决定需要自己领导大家做，什么决定可以放心地交给工程师们自己做。比如， 某个按钮是100像素还是120像素，类似这样的决定是不是可以让工程师和设计师自己决定？很多产品经理常犯的错误是自己做出所有的决定，和工程师交流时只是要求他们按照指定要求来做，但实际上有些要求根本就不切实际。更或者按钮是100像素还是120像素，可能对于产品的成败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决定，你完全没必要在这种决定上花时间。还有些产品经理只告诉工程师要做什么，从来不解释产品的目的、成功的标准，工程师完全不知道这些决定背后的策略和思考过程，结果就是事事都需要产品经理告诉他们要怎么做。其实一个好的产品经理一定会清晰表达产品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衡量成功，需要先解决的用力以及原因，让产品团队的工程师、设计师、数据科学家等都有足够的背景信息，这样很多的小决定完全可以让团队成员自己做，从而既可以大大提高产品效率，又可以提高团队成员的能动性。当然，这并不是说产品经理什么决定也不用做，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会确保自己的时间花在非我不可的事情上，其他决定都会交给他人。设想如果一个产品经理把每天的时间都花在解决按钮是100像素还是120像素这种问题上，他们哪还有时间去和客户做一对一交流，制定产品战略，思考脑洞大开的新功能。第四，产品经理应该帮助工程师解决开发过程中的一些困难。很多工程师在开发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因为其他组工程师进展缓慢而导致开发工作停滞，因为开发的新功能被律师认为风险太大而面临一些质疑等等。因此，产品经理应该积极询问工程师，你需不需要我为你提供一些帮助，帮助工程师解决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因此，帮助工程师扫清开发路上的各种障碍，可以提升你的产品开发效率，而这正是优秀的产品经理需要做的事情。比如我常常对工程师说，现在有哪些工作是你不喜欢做的，告诉我，无论是脏活累活我来帮你做。其实这也是一个帮助你和工程师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在开发过程中怎么催工程师加快进度，这个问题是很多刚入行的产品经理最担心的。我的建议是让工程师先自己估计需要的工期，然后再设定截止日期。如果他们预估的工期太长，我可能会提出一些问题，弄清楚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看看哪些部分可以砍掉，到底值不值得为截止日期砍掉这些功能。工程师估计完自己需要的时间后，我会和工程师说明我们的发布计划。比如某月某日，营销团队会开始宣传产品功能，某月某日我们需要开始运营工作等等，这样可以让工程师了解其他部门的进度，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刚入行不久的工程师估计工期的能力比较差，如果他们的工期估计得太长，我就会想方设法让他们告诉我工期是怎么估计出来的，然后跟他一起讨论哪些部分可以用现成的 API， 哪些部分可以少花一些时间。如果遇到确实要将截止日期提前的情况，我会告诉工程师需要提前的详细原因，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工程师觉得你和他是一起的，让他感觉到你的信任，你在思考如何一起解决工期提前的问题。所以我一般不会直接说要花多长时间，而是让工程师先估计工期。如果我觉得估计的过长，我会诚恳地告诉他我们需要加快进度，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重新组合一些计划以加快工期。在这里一定要让工程师觉得自己是有掌控权的，而不是产品经理一拍脑袋就决定个截止日期。就算这个截止日期是你自己拍脑袋决定或者老板要求的，在表达日期的时候也要尽量体现出对工程师的尊重，用问问题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积极地和工程师一起寻求提前工期的方式。下面跟你分享一个产品经理常见的棘手问题，需要改需求怎么办？改产品需求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过程，有些时候前期计划做得很好， 开始 beta 测试时却发现用户对某个功能根本不理解，还是需要改动。其实开发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所以应该首先认识到产品开发不是产品经理闷头花几个星期写一个文档，然后再抛给工程师让他们按照这个文档执行的过程。但是改需求并不代表产品经理可以在产品需求文档上胡写乱写，做出一些不靠谱的决定，这是在浪费工程师的时间。这里我就跟你说说有哪些方式可以避免在开发后期改需求。如果真的要改需求，如何和工程师有效沟通？第一，尽早和工程师进行产品功能设计的讨论，让他们提前了解各种背景信息。我平时的工作方式是先在产品需求文档中写明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判断成功，并写几个产品方案的初稿，和工程师设计师们进行讨论，回答他们的问题，让他们一开始就参与进来。通过这个讨论过程，我可以知道有什么技术上的局限性，然后根据大家的反馈修改产品需求文档，这样可以避免在工程师花费大量时间后才发现问题，然后重新来过，导致工程师做无用功。第二，如果确实需要让工程师们重新写已经写好的东西，或者砍掉他们已经写好的东西，一定要积极承担责任。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你作为产品经理少考虑了某些情况，也可能是突然发生了一些变故，比如公司改变了策略，竞争对手忽然搞事情。虽然这并不一定是你的责任，但是这时你还是应该积极和工程师交流，主动承担责任，告诉他们这个赖我，辛苦你了。其实很多时候，就算产品经理自己主动承担责任，工程师也不会顺杆爬埋怨你，他们反而觉得你是个靠得住的好产品经理，甚至会过来安慰你。积极承担责任，说句抱歉辛苦了，虽然对你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但这可以很好的安抚已经努力工作了一个月每天加班加点的工程师。很多时候给工程师们一些鼓励的温暖，虽然看上去微不足道，但却能让他们干劲儿百倍，对你死心塌地。最后我来给你提炼一下今天的要点。要做到和工程师的有效沟通，你作为产品经理需要做到：第一，知道这个工程师在乎的是什么；第二，知道怎么和工程师沟通最有效率；第三，弄清楚什么决定需要自己领导大家做，什么决定可以放心地交给工程师们做；第四，帮助工程师解决开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接下来我还给你分享了怎么催工程师加快进度，以及怎么处理改产品需求这种常见的棘手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乎这几点：第一，尽早和工程师进行产品功能设计的讨论，让他们提前了解各种背景信息；第二，积极承担责任，把过错往自己的身上揽，而不要抛给工程师；第三，要让工程师觉得自己是有掌控权的，而不是产品经理一拍脑袋就决定了截止日期和产品的需求。最后给你留下三个问题，你可以结合今天的内容思考一下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一，你的一个工程师平日少言寡语，从不会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会议的时候也不怎么发言，但是你在产品开发的过程中发现他并不完全同意大家的决定，所以也不能很顺畅地执行，那么你作为产品经理应该怎么做？二，你的一个产品功能因为测试的体验太差，有被砍掉的风险，而这个主意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你会怎么和工程师沟通这个糟糕的结果？三，你的一个工程师鄙视你没有工作背景，在做决定的时候并不信任你提出的建议，你该怎么取得他的信任？欢迎你